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本市是晴到多云天气，地面在弱伏合区域控制下，大气扩散条件差，下午有中度到重度霾，晚上还有轻雾或雾，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昼夜温差大，需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见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新画中国文人画500年，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文人画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当中，最重要的贡献是还原了文人画的真实含义及其产生的社会环境。文人画在北宋产生的时候，主要指的并不是一些鲜明的绘画风格，而是士大夫阶层对自身创作活动的一种认同和期许，并以此和那些职业画家划清界限。新画中国文人画500年，这本书从苏轼到董其昌，把500年中国文人画史说得清楚明白。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位专门研究文人画的专业学者的著作，同时呢，他的译者也是一位资深的美学研究人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这本书的译者皮佳佳女士。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位资深的美学研究人士，她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的博士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你好，皮佳佳。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佳佳，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这本书啊，新画中国文人画500年。可能呢，很多朋友啊，首先一听到这个名字，或者一想到这本书里面介绍的内容，就会觉得啊，这本书是不是特别深奥啊，是不是一本专业书，普通人能不能够看得懂，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在节目一开始你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简单的说一说。 嗯，好的。新画呢，中国文人画500年，是一本关于中国文人画理论发展的艺术史专著，它被称为研究中国文人画的经典之作。作者呢叫卜寿山 Susan Bush，他是哈佛大学呢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中国文人画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呢还有《中国艺术理论》。那这本书呢原名呢叫做 Chinese Literature on Painting from 苏轼 to 董其昌，就是中国文人论画，从苏轼到董其昌。那我们就把它翻译成新画中国文人画500年。 嗯， 它最早呢是197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到了1978年呢又再版了，到2012年呢香港大学出版社呢将这本书再次出版。 那到了2017年的11月份呢，北京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这个中文版的《新话中国文人画五百年》。 哎，刚才呀，佳佳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大家对这本书的一个出版啊有了一些了解，从上个世纪70年代首次出版，一直到后面的不停的再版，在不同的地区的再版，可以看到这本书其实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也就说明了这样的一本书呢，它不仅仅是专业人士所推崇的一本书，同时其实也得到了很多普通读者的喜爱。重点就是你认为啊，你是学美学专业的，你当然认为这些内容很通俗，但你有没有了解过其他你周围的一些普通朋友，他们看完这本书以后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能够理解这很多的专业的词语，或者说对文人画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呢？ 这本书呢虽然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是呢就西方来说呢，它其实呢除了是艺术史学生的必读书之一呢，也是西方的普通的民众了解中国文人画的这样的一个入门之作。所以呢在我身边的朋友呢，他读了这本书以后呢，他们也觉得呢通过读这本书对于中国文人画的历史呢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细致的了解，所以他们觉得呢也是非常的清楚好读的。 说到了清楚好读啊，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啊，我说一说我看这本书的感受啊。那么这是一本其实应该叫写艺术理论的书籍，但是呢这个文字非常通俗，那么它会有很多的中国的这个诗词在里面，但是呢作者都很细心。哎，这是作者细心翻译的还是你翻译的？ 应该说呢作者呢他是把我们原来的中国的诗词翻译成了英文，但是呢他后面有一些的附录，然后我再把它回忆回来的。 所以呢在这一本书当中呢配以很多中国的古代诗词，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文人画的画作在其中，让大家呢既能够了解到理论，也能够根据理论呢了解这些诗词啊这些画作他们的本意，或者说作者原本想表达的他们的那样的一种意境，还是可以说做到了通俗易懂这样的四个字吧。所以这本书现在我也知道销售在中国的销售状况也是不错的，也是受到了广大的中国读者的喜爱，就这一点皮佳佳是不是觉得心里面特别高兴？ 对的，因为当初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呢完全是出于学术的考虑，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呢可能跟文人画有关，所以呢我想这只是一本专业书，没有想过它会成为一个畅销的书，但是呢就编辑老师告诉我呢就现在已经出了第二版了，就是广大的读者呢还是非常的喜爱这本书的。 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啊这本书呢它大致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其实呢你只用了几个字儿，从苏轼到董其昌这五百年，但这里面详细的都有哪些的内容，还是简单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方便没有看到过这本书或者是想要了解这本书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收听。 好的，我想呢先说一说这本书的写作的背景。那就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呢，就是随着西方啊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的热情逐渐高涨，西方的学术界呢也开始呢对中国的艺术品进行了研究，就从二十世纪初呢一直到七十年代就形成了一个研究的热潮。同时呢还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艺术史学家，比如喜龙人、孔达、索伯、艾维莲、高居汉、方文，还包括这位不受山。那同时呢中国的绘画理论呢也大量的被翻译到西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研究的基础上呢，不受山呢就开始了他的这个中国文人画的这个理论研究，所以呢这本书呢是他的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是他的一篇论文。 博士论文。那这本书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在哪里呢？在于它的研究的这个对象，因为我们一般研究画我们就是看这幅画它的是好看不好看，它的那个形式语言是什么样子，是图像来作为研究对象的，但是呢不受山他是以文人画的理论来作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呢他这一点呢就和其他的研究者就特别不同。 没错，可能我们平常人去看一幅画的时候看的更多是这个画，他这个 把这个东西画得像不像，然后漂亮不漂亮，美观不美观。但文人画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幅画是否表达出了作者的意境。那么你看完之后呢，是不是和作者感同身受？那么可能呢，这样的一种思想和理论啊，在文人画的这样的表达当中更加的充分。 对，这样的一种理论就是就不讲求这个画的外在的形式，而去追求这个画的内在的这种意境和画者的他本身的这种修养和素质相联系起来呢，其实他这种理论是从宋代才开始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了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文人画的这些作者，他们的这些作品如果真的和比如唐朝时候的吴代当风相比较啊，他们的水平不会相差太多吧？咱们不在乎是不在乎，但是也要有一些基本功的。 其实呢，他们中的大多数的他们的这个笔法都是非常的严谨的。 嗯， 比如说当时那个苏轼的一个好朋友叫李公麟， 嗯， 他的画呢就是水平是非常的高的，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都属于技法方面都属于最高的之一 啊、哦。大家现在对文人画的画作的水平心里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这样的考量了。接下来还说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一本书《新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这是布寿山女士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以修改的。那么这本书的诞生，刚才呢皮佳佳也谈到了，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画作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传统画作的一个收藏热开始兴起。我们就说一个特别直观的这个问题吧，如果是吴代当风吴道子的一幅画作啊，和新画当中谈到这些文人画的画作比起来，他们两个的收藏价值能够去比较吗？ 收藏的价值来说的话，其实中国的文人画在后世经过发展呢，它其实一直是我们中国的绘画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画作之一。嗯、比如说我们元代的袁四家， 嗯， 倪瓒他的画作，一直到现在呢，那都是可以说是大家都希望、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收藏的这样的一个画作之一。 对，也屡屡在各大拍卖行拍出新高的价格。 对，比如到了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施涛这样的画家， 嗯，也是非常被我们现代人啊所推崇和接受还有喜爱的画作了。 对，他们的画面呢，除了他本身的画面的精彩，而且我们从他的画作中可以看出他的那种孤绝的他的性格，他对人生那种理解，可以说和我们现代人也是息息相通的。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新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的译者、资深的美学研究人士皮佳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呢，可以说啊，虽然是一本专业的书籍，但是呢它做到了通俗易懂，也深受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广大人民的喜爱。就在中国这本书也卖得非常好，现在已经是再版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呢是非常能够增加个人修养的一本书。前面呢我们也说到了这本书的一个写作背景，谈到了是当时啊其实现在全球对中国的这个传统画作的收藏热已经是一浪更比一浪高了。 对，确实是这样。 所以大家呢增添一点这方面的修养，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既学了知识又增加提高了自己的素质，非常我能理解为什么这本书非常大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 对，因为中国的文人画呢是不仅有画，它还有书法，还有诗歌，还有人格。所以你去欣赏中国的文人画呢，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些东西，同时你看这本书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中国的优美的诗歌，可以看到很多那些关于画的一些论述。 没错，这就得还原一下啊，在北宋，也就是在文人画兴起的这个年代啊，当时文人画是怎么出现的呢？ 也有人家就一个人在家里面吭哧吭哧吭哧闷头画的，但是其实很多的情景呢，就是很多的文人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圈子凑在一起，哎，谈谈理想，谈谈抱负，然后写写诗，画画画，甚至呢会你画一幅类似的作品，我也会画一幅类似的作品，结成有点类似诗社这样的一种感受，或者画社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轻松的状态下，文人画诞生了，而且呢是经历了很多的不同的发展阶段。说到了新画这本书啊，其实皮佳佳刚才呢你谈到了这本书呢是美国的一位作者布寿山所撰写的，是他的博士生的论文所改写的。说到了布寿山这个名字，很多朋友说这是一中国名字呀，为什么美国人有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名字，他是美籍华人吗，还是有什么中国人的背景吗？ 其实呢布寿山女士呢她是一个非常正宗的蓝眼睛白皮肤的西方的女性， 所以说她的身份证上是写的是三个字中文名字是吗？ 所以呢她的那个英文名是 Susan Bush， 但是呢因为汉学家呢他们有那么一个传统，他们都会取一个特别听起来特别中国优美的那么一个名字，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会让大家会产生错觉，以为呢她就是中国人 啊。我想呢中国人写的书为什么还要中国人来翻译呢？接下来皮佳佳来说一说你怎么和这本书结缘的吧。你是研究美学的，但是这本书其实1978年首次出版的，是已经很久远的一本书了，对吧？ 对的对的。 你怎么找到了这本书，怎么把这样的一份作品啊呈现给广大读者的呢？ 好的，我想接着说，你像布寿山女士呢，她是那个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员。他那个费正清呢，他的名字听起来也像中国人，其实呢他也是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这么一个学者。但是呢这位学者呢就跟我们中国非常有缘，因为呢他是我们中国的一位建筑学的泰斗梁思成以及林徽因先生的一个挚友。他和他夫人的名字费正清还有费慰梅，其实都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给他取的。 我说这两个名字，其实正清啊对于我来说啊，我的感觉没有魏梅更加的有震撼力，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对，因为魏梅是林徽因先生取的。 所以啊我说这两个名字怎么这么好听， 对， 用一个词儿叫怎么这么标志、 所以呢他们那个汉学家呢在研究中国的同时，他们也会取这么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这样对中国呢就更加的贴近。 所以你是因为名字来翻译布寿山先生的这本书的。 其实呢也不完全是，但是呢这个名字呢确实呢帮助我在寻找这个布寿山女士呢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呢我是从事美学研究，然后我的老师朱良志先生呢他有一次就跟他在聊天的时候就提到了这本书。他就说这本书呢其实已经出版了很多年，也是研究中国文人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但是呢几十年了一直没人翻译。 我觉得如果能够得到朱先生的这样的一个高的评价的作品，应该还是就学术性而言啊应该还是很有底蕴的。 对，他觉得是非常重要，对中国文人画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梳理。所以呢我就想我就去翻译一下呢，同时也可以学习一下，都有助于我自己呢对整个文人画这个脉络进行一个梳理。 那么现在就要跟皮佳佳来分享一下了，就是你看到了这本书说的英文原版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你认为它的一些理论包括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的描述啊或者一些评价你认为和我们中国学者的这样的一些看法是相同的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呢它呢比较能够站在我们中国本身的这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而不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去判断。比如说它那个探讨文人画的起源，它就会提到宋代的当时广泛的这个士人阶层的一种崛起的这种社会背景。它就会比较能够深入我们中国的社会原境去探讨。它不同的地方呢，但是他们就会更加的讲究一种系统性逻辑性。和我们中国学者呢比较单就一个概念进行这种发散式的这种思维就不太一样。 他这样子就一种梳理性， 没错没错。我觉得刚才呀，皮佳佳说到这一点啊，就是很多的读者朋友啊，看这些西方作者的书籍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和历史有联系的书籍的时候，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咱们就拿前一段时间大热的人类简史来说吧，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样的一本书让我耳目一新，让我能够把整个世界能够串起来去考量。而其实在三四十年前啊，新化这样的一本书，虽然它的名字叫做中国文人画五百年，叫新化，但其实在整本书当中呢，它把当时的不仅仅是当时北宋的这个历史，还有之前的唐朝的历史，还有之后的一些历史呢，做一些梳理。那么谈到了文人画的这些作者，他们是怎么创作文人画以外，还谈到了整个的大的社会的变革，比如从唐朝到宋朝，还有当时的宋朝的这种政治经济对文人画的影响，以及文人画对整个后世中国绘画的影响，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梳理，让人看完以后会觉得啊，这分明是一本历史书的感觉。 对对，他这书可以说是大处着眼，但是呢在小处又见大。 嗯， 那大处呢，他就把整个社会啊政治经济的背景他把它梳理得很好，但是小处呢他又很有那种理论的深度，他也探讨了我们中国文人画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比如说气韵呐，这些非常在我们看起来都非常神乎那一种那种语言，他都把它探讨的就是非常的清楚，让我们一种非常好的角度去了解我们中国文人画。 实话实说啊，我这本书我其实当历史书看的。 那就说明他是就是非常多方面的。 我在这其中也看到了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拖拖拉拉，为什么哎要进行而又不进行，不进行吧还要进行的一些很多的原因。大家想一想，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是一本历史书。 它既是历史书呢，也可以说是美术理论的书，甚至呢它也有很深刻的哲学的思想 啊。你是哲学专业的，你的专业是哲学美学，怎么去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因为他像我刚才提到的，他就探讨了中国古代绘画理论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气韵 啊， 气韵生动呢是我们中国古代书法绘画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理论。 这真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 对，他就把它梳理得特别清楚，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然后再到宋朝，虽然我们都叫气韵，但是呢在不同的朝代它的气韵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化。 嗯， 所以他探讨的非常清楚。 举个例子，唐朝和宋朝是紧挨着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唐朝和宋朝的这个气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皮山给我们大家补充点小的知识点。 比如说呢在唐代呢，他们讲一个画的一个画面比较气韵生动呢，它其实是讲这个画面的本身的生气非常有生命力，非常的元气淋漓，非常的蓬勃，这种和我们盛唐的这种气象非常的切合。 嗯， 而到了宋代呢，气韵这个东西呢和士大夫本身的他这种品格联系起来了。 嗯， 比如说气韵就不高，他的那个画面就不可能高，就是说你一个人的你的思想品格不高，你画出来的画就会很低。 嗯， 所以就很不一样。 对，一个呢是一件艺术品吧，是一个欣赏品，然后等这说的是在唐朝吧，那等到了宋朝的时候呢，这个画呢已经成为了一种品格的写照了。 对，所以反就是表现了这个宋代人呢他们对人品的这种一种思想道德的这一种注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宋代有很多画都有大量的留白，是不是和这种反映人品反映他们的这种气节也有关系呢？ 嗯，这是他们对那个宋代啊，他们会更加去思考人和宇宙的一种关系。 嗯， 他们这种有的时候一种留白啊，也许就是一种阴阳的真的一种对比，就是既白当黑，然后呢人在宇宙当中对于整个这个宇宙的一种思考。比如说那个北宋有一个思想家叫做程颢，他就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我们作为仁者，我们把天地万物呢都可以当作一体化的这么一种东西，其实是一种宇宙性的一种思考。 但是这样的一种留白的啊，应该叫爱好，其实在后代的中国传统绘画当中也加以传承和发展了。 对，其实它这个是跟我们中国固有的这种哲学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八卦，我们的阴阳，阴阳五行的这种思想， 就是你留白并不一定表示那个画面是空白，有时候留白呢反而是在那种留白中呢，它是蕴含了更多的东西，就在有限的空间呢其实是含纳了宇宙的万事万物的。 现在我还要把这本书当哲学书再来去看一遍。刚才谈到了新化中国文人化五百年，我们谈到了这本书它讲的一些内容，也特别说到了这个文人化呢和普通的那些工匠的绘画是有所区别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吧，既然谈到了文人画，那么文人画的标准啊，在当时有着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规则吗？什么是一幅好的文人画的标准是怎样的呢？ 如果从那个定义来看呢，我们现代的近代有个学者叫做陈师曾，他就指出文人画呢其实有四个要素，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第三是才情，第四是思想。但这个看起来是很玄的东西，但是呢其实呢他的这些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呢其实都是通过他的手来体现在他手下这种线条。所以呢我们通过对这种他的线条，然后他画面的布局各方面的这个综合的考量，就可以去判定他这个画面的品质的高低。 哎，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啊中国的学者啊对文人画的一个判定，我们前面其实也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作为外国人不受身来说，他对文人画的评价和中国的区别和相同之处，你认为刚才的这位中国学者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在不受身的这本书文人画当中有没有体现呢？是相同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区别呢？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在不受身呢，他在一开篇的地方他就提出这个文人画到底是什么。其实不同的学者呢他有不同的见解，比如说一位叫滕固的，这个呢他是德国的一位学者，但是他是中国人，这个是华裔了。他就说他是分几点来说，第一点就是说艺术家的身份是士大夫，与画工区分开，然后艺术呢被看作世人闲暇时的一种表现途径。然后第三点就是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和当时的院画的画家呢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是从一个是本身的地位，第二个是从美学理论，第三个是从风格这几点综合来考量来进行定义的，就和我们中国的学者只是从思想或内源性的这种方面去考量，他们的考量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皮佳佳，你作为研究中国美学的啊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啊，你看完这本书以后你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总体的感受就是他呢首先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梳理。我想虽然我们现在研究文人画的理论著作也很多，但是能够进行这么一个清楚梳理的这样的一个著作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你想从北宋一直到明代五百年间其实有很多的理论，然后你能抓住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而且能够把每个朝代它所有不同还有相同的地方进行这么一个梳理是非常的难得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新化中国文人画五百年的译者皮佳佳女士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用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迷茫是坚强，全场我想让自己是个变方，抓个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翅膀，我要飞过太阳。 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愿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解开迷宫，试着坚强，努力去闯，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打开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因为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自己飞翔，年轻时翅膀我要飞过太平洋，我想让自己顶着太阳，找到那片属于我自己的信仰。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新化中国文人画五百年的译者皮佳佳女士，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它是谈到的中国文人画理论发展的艺术史，从某些角度来说呢，它是一本专业书，但是呢，这本书呢也受到了广大的普通的读者的喜爱。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啊，虽然谈到的是绘画理论，但是普通人也可以把它当做一本历史书，当做一本啊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通俗易懂的入门书来阅读。这是我还有很多读者的我们的共同的一种感受。皮佳佳，前面呢我们跟大家也说到了这本书谈到了什么样的内容，也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啊，那么他的作品当中呢这本书当中的内容有一些是和我们中国的这些艺术家或者学者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些区别。前面我也说到了啊，这本书呢它也有很多的特色，比如这本书图文并茂，这本书当中有好多的古诗词，然后先是布寿山女士把中国的诗词翻成英文呈现在英文的版本里面，然后你呢又把这些英文呢给它翻成中文再呈现到中文版本里面，很倒腾。 其实大部分的就是引用的这些诗词呢、是不需要我翻译的，因为呢卜中山女士呢她是非常严谨的学者，她在她的书后面已经附上了那些中文的原文。 嗯， 然后我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对这些原文进行校对。 嗯， 因为我要保证它的正确性，所以呢这个校对呢是花费大非常多的时间。 嗯，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还有很多的图片，我就觉得看这本书我感受是卜中山女士对中国的画作真了解呀，在非常合适的地方插了非常合适的作品。 但实际上这些图片呢是我去寻找过来的 啊。原文是 原文是有部分、但是非常的少， 现在非常丰富，有的时候基本上每一页或者每两页每隔个几页就会有很多的图片啊、基本上都是你找来的。 对，这些图都是因为呢当时考虑到读者呢他在阅读的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能够配上这个相应的作者的他的一些话呢可能呢读者呢他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了解。 所以现在我认为皮佳佳你不仅仅是这本书的译者，其实你也给这本书做了一个再创作。 其实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再创作，因为呢它本身是英文的写作，那虽然它已经是用非常就是贴近我们中国的方式，但是呢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它的那个语言的特色，所以呢在翻译的过程中呢其实我是尽量的就是用我们中国式的语言进行一种翻译，让大家感觉到更加的亲切，同时呢再插入一些这些图画还有这些脚注、就进行了一些大量的一些注释的工作。 哎，插一个小的题外话啊，皮佳佳这本书翻译出版之后，你有没有把你加了这么多图片的这本书给这本书的原作者布莎珊珊女士看过呢？或者出版社有没有给她看过呢？ 但有，那个出版社呢就把这本书寄给她，她是非常的惊喜。 对啊，我觉得她必须惊喜，这么多的话图片插在了这么合适的文字当中。 对，她没有想到，其实她当时写信来说，她说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两幅我之前用过的那个图片，这样呢会更好，然后我回信给她，我说你放心，我会找到更多更好的图片、然后她还担心那去哪里找这些图片呢。 对，我也担心， 放心好了，可以找到的。 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些图片呢？而且非常清晰。 对，就从一些老师啊或者是一些朋友那里他们收藏的这种高清的图、去进行一些访问。 哎，那这些图当中你看有的呢是我们大家看到的比较标准的这种横幅的，但有很那些比较小的小小的一个圆的呀或者一个小小的异形的，像这样的图片都是你来寻找的是吗？ 是的是的，这些图片都是我来找，然后编辑老师呢根据这个画面的需要进行一些编辑。 看来这本书如果不是研究美学研究艺术的人来翻译的话，确实不会呈现这么好的一种感受。我每次读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当历史书读的，前面我也跟佳佳跟听众朋友交代过了。那么我翻到一个比较合适，就是翻到一页的时候，哎，我就在想前面讲的这话我有点不太清楚，因为历史我懂，但是呢绘画理论我不懂，正好就会发现后面就会有一幅特别贴心的图片上来了， 对， 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轻松，一目了然。但确实看完以后还觉得有好多地方不懂，但是已经比没看之前有了非常大的这个收益了。 对，其实在阅读的过程中呢既有这种语言对你的那个思维进行的一种思量呢，同时呢有画面来愉悦你的身心，我想这样的阅读呢就会让你感觉非常的愉快。 但是这书有一个缺点，它封皮是彩色的，中间的这个芯里面的图片啊是黑白的，但其实就是黑白的也不影响这本书的这种漂亮的这种感受的程度。 对、其实当时我寻找这些图片呢肯定都是彩色的 啊， 但是呢因为考虑到读者的这个需求，因为如果全是用彩色的来印刷呢可能它的价格会过高 啊，所以方方面面的考量，最后这样的一本即便不是彩色的也是非常精致的一本书就呈现给了读者。皮佳佳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要请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专业的著作，那么你看啊，你又要翻译又要插这些不同的画作作品在当中，你大概翻译了多长时间啊？是不是很巨大的一个工程？ 确实是一个就比较长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书的翻译呢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呢它的注释的翻译其实又花了半年多，然后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进行一个校对图画的寻找，大概前后是两年的时间， 所以才会有一个这么精致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对，其实大年初一都在翻译。 我刚才算了算原文没用多少，用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后面的这些校对呀这些注解呀也用了一年的时间，非常的 难得的这么长时间翻译一本书。 对，因为他那个他的注释是非常的多，有200多个注释，而且涉及到200多本书，所以我基本上把每一本书的原文都要翻来进行一个校对和寻找，才能做到一种比较准确的翻译。 那我想你的桌面一定已经成了一本美学书籍的这个阅览室了。 哎，对，就是基本上也就把他那个后面引用这些书基本上都过了一遍。 但是我觉得你也是研究这方面的内容的，然后也是学习这方面的内容的，所以对你来说啊，还能够找到这些书，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们想去了解想去找都不知道从哪去找起。 所以我们就这本书的呈现呢，大家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如果大家还想更多的了解文人画呢，就可以读一读比如说我老师朱良志老师呢，他的一些关于中国文人画的很多著作，南画十六观等这样一些书。 哎，我们刚才谈到了啊，这本书呢是美国人写的，那么这本书呢从出版一直到现在的再版啊，都受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喜爱，那么在中国这本书呢也已经又再次加印了，对吧？那么也说到了这本书呢和中国的这些学者的研究是有一些差异的，除了这样的一些特色以外啊，你认为这本书还有哪些特点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呢？ 刚才我说过这个书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以中国文人画的理论来做一个研究对象的，这在西方艺术史界非常的少见。因为呢你直接面对中国画的原点进行研究，而且跨越这么长的年代，就是你意味着你必须对这些原点进行深度的阅读，你还要把它翻译成英文。其实呢这说明作者他本身的学养是非常的深厚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书的写作的方式也很有特点，它可以说是一个大的叙事下的一个小的纵深，它大处呢就很开阔，小的地方又很精细，就从苏轼提出诗人画，一直到董其昌的文人画的这个南北宗的理论，他抓住两个关键人物呢，同时他也抓住两个关键词，就是身份和风格，他就一直围绕这个身份和风格的这个变化呢，来进行一个时间为主空间为辅的这么一个穿插式的一种叙述，就从北宋然后金南宋元一直到明，这样把整个文人画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就考察出来了。 哎，逻辑思维性非常强。 对，就比如说就在北宋那一章吧，他又非常的细致，他抓住一些很重要的人，他就分别说了有苏轼、黄庭坚，还有董友，还有二米，就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以及宣和画谱这么几个有代表性的人和代表性的这么一个著作，来分别进行考察。 既有大的理论的支持，也有这种纵深的啊，具体到某一个人的逐一的分析和解读，所以让我们大家呢既能够把整个文人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脉络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能够对其中的一些画作呀或者是作者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既有深度有广度的一本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评价吧。 对，所以这个书呢就是非常值得去考究去阅读的。 那么和现在啊中国市场很多其他的一些撰写中国传统书画的作品相比较啊，你还认为它有其他的一些特色吗？或者说一些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吗？ 它其实呢和我们平常看到很多研究中国画作的一些著作呢不同的地方，就是它还是会比较注重一种理论的分析。我们一般呢就是把理论这样列出来是怎么样，然后把它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引用，它不光是引用，它会进行一个非常深入的这么一种分析性的东西。而且它的分析呢它还不是很玄乎的，它是非常实在的这种分析，就让我们就会很清楚的了解这个概念到底是说的是什么。 哎，也就是啊作者不愁山女士她的对中国艺术的深厚的了解都在这本书当中做了逐一的呈现，才能够给大家讲的由浅入深通俗易懂，既梳理了大的脉络又强调了细节的一些内容的处理。 对，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 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新话中国文人画五百年这样的一本书。前面呢，这本书的译者皮佳佳女士已经介绍了这本书的一些特色，也介绍到了啊作者他本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在这本书当中的呈现。那接下来既然是读书俱乐部节目，皮佳佳还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书中的内容吧。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就挑一些你认为在节目当中特别合适跟我们听众朋友呈现的内容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好的，我想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三章金和南宋的这个里面的几段话。因为到了金和南宋呢，文人画呢它的主题开始发展了，当时能够代表中国文人的这种心胸的，比如说竹啊、兰啊、梅花呢，就成为他们特别喜爱画的这么一种主题 啊。这是和以前的画风画作的这个内容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对，他的风格开始就是形成他自己独有的一个风格。这种风格呢一般只有文人画家才去画，当时的那些画院的画家很少画这种风格， 也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工笔画。 对， 而到这个时候这个写意或者工笺写的出现已经比以前的时代要多得多了。 他们会比较偏向于去选择这样的这些花卉竹子。 很多刚刚开始学绘画的小朋友都会觉得这工笔画特别难画，说这写意画多省事儿啊，你弄一大瓶墨，颜料也不太需要了，就有点红的呀，简单几个颜色就可以了。是不是真的工笔画就难画，而写意画就好画呢？ 其实对于真正的那个画画的人士来说，反而写意画是最难的，工笔画是最简单的。 是这样的，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一书中的内容啊。说到了到了金和南宋的时期啊，梅兰竹菊那么也就是后来的四君子得到了发展。 就比如说在南宋诗人呢，他受到梅花绽放的启发，沉醉于梅花蓓蕾的风姿，逐渐就形成了对梅花的崇拜。在宋诗里呢，梅花凌冬盛放，卓然不类，是一种大器晚成和遗世独立的象征。它的纯洁清雅代表了文人隐士，或者代表文士的红颜知己，有着天真风姿的女子。所以早期赞颂梅花的诗呢，主要就是指这些不被重用的士人，花朵悄然绽放呢，却不为人所知。比如说吕本中他的梅花诗，他就写了一联诗叫做古来寒士美如此，一世埋没随蒿来。然后后来呢，很多的文人墨客呢也是在他的画中呢也是用这种梅花来代表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很高绝的一种风姿。 哎，这也是不出山女士的一个研究的结果。你认为她对于梅兰竹菊从这个时候开始被文人所更多的推崇，和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吗？ 我们中国学者呢也有很多这样的研究。但是卜寿山女士呢，她就很有特点的，她就把这一类的梅花的诗呢，她都把它就是统合起来。就是比如不同的这些画家作者，他们的对于这个梅花的赞颂诗呢，她就把它全部列出来。比如说他会告诉我们，以竹兰象征高士的品格，在《诗经》《楚辞》就已经出现了呀。陶潜、陶渊明他最爱菊花。然后后来一直再到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他就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他是爱竹子。后来到了南宋的朱熹，他就在苏轼的竹石图上又提拔。所以他就把整个从古到今关于花的这么各历代诗人对花的这么一个他们的崇拜，他们的对花的喜爱呢，全部把它梳理了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楚。 哎，有一个问题啊，就要问问译者皮佳佳了。前面我们刚说到了，他在这本书当中找了很多的这个画作插到这当中，但是为什么这个四君子啊，这个梅兰竹菊当中，你只选择了一幅梅花的这个插图，而其他的没有呢？ 就是没有。当时我是选择了很多，可能编辑老师可能觉得就是有一些的重复，但是呢，其实也有 比如说前面的这一幅梅花， 对啊， 还有后面的应该还有一幅兰花， 嗯。但是啊，我们大家如果看多了这个或者说多去浏览一些中国的文人画啊，他们的主题其实比较雷同。好，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对， 他们不会像之前的那些工匠啊或者画师画那么多的大千世界当中的各种的情景。为什么会有他们这样的比较简单的几个主题的一个固化的形象出现呢？你认为？ 一个是由于呢这些花本身呢，他们的所呈现出的那种气质非常的清雅，非常清幽，比如说兰花， 嗯， 比如说梅花，比如说竹子，它本身这种植物的气质呢就和那个文人他们所喜欢那种气质比较相贴近。哦，第二呢是因为前代的一些学者他们喜爱某种花，比如说陶渊明他爱菊花，然后后世的这些学者他们比较倾慕这个陶渊明的风格的时候呢，他们也就会把菊花当成自己喜爱的这种植物，就把那种植花呢寄托了一种人格化的这种象征在里面，投射了自己的一种心意在里面，所以呢他历代的这些文人他们就会固定的画这几种风格和主题。 但是我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也找到了一幅比较特殊的画作，就是桃花，明显的和梅兰竹菊的感受啊是特别不一样的。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它会有这样的一个风格呢？ 这一幅呢应该是 就在这本书 清代的金农所画的。 对， 这是他的应该是画了很 花 卉 图 册的，对，他画了很多种的花。其实到了那个明清时期呢，他们的扬州，他们是一个市民的阶层，也是崛起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他就会更加的去贴近这些俗世的老百姓的这些爱好，但是呢他在这个同时呢他有他自己的这一种品格在里面，所以呢在到了明代清代呢，他的那些绘画的主题呢虽然主要的还是这些，但是他可能有一些开拓，有他作为画家他自己的一种思量在里面。 嗯，我们刚才谈到了文人画当中的一些内容啊，节目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皮珊珊最后用一点点的时间跟我们大家简单梳理一下这文人画五百年的发展啊，它是有着一个怎样的变化呢？简单说一说吧。 按照这本书的梳理来说呢，如果我们是从风格和身份来说呢，就是说北宋呢他最早这批文人呢，他们其实是想从身份上去区隔开来他们和那个工匠画的不同，对。然后呢到了南宋金呢，逐渐的这些文人他们会趋向一些主题，比如说像刚刚说的梅兰竹菊，然后文人画呢他们自己的一些风格，比如说他们用书法用笔，然后他们就偏爱没有颜色的用水墨画来画，然后到了元代以后呢，有大量的士人呢，他们其实是不在朝廷做官的，他们就到处的隐逸，他们就更加注重自己的心境的一种抒发，这时候元代的山水画呢又成了文人最爱画的一种主题，然后呢更这个时候呢他们更加的就是会体现他们个人的一种意境性的东西，这样的一直在发展到明代，其实是一个总结性的时代。董其昌呢他就提出了画的南北宗的理论，其实他这个是借鉴了禅宗的一个理论，他就把那些画工的画呢叫做北宗，把那个文人画叫南宗，所以后来为什么文人画也叫南画也是这样来的 啊，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大概的一个脉络。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呢其实是一本理论的书籍，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普通人购买啊，你作为专业人士，因为我们普通人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吧？ 因为它毕竟呢还是一本学术著作，所以呢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术语啊或者表述呢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点模糊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再多去看看其他的一些书，或者多了解一些中国艺术或者中国美学的这些概念呢，或者一些绘画作品，再去读这个书呢可能就会不一样的感受。 感谢皮佳佳女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带来这样精彩的介绍，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文人画的一些内容。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